歌戏剧，端详金汉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。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欣赏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《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》。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您带来女作家陈若曦的散文《我儿子的妈妈》。 首先请欣赏鲍尔吉原野的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《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》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今年夏天，我外甥阿如涵买了车，要带我父母回老家游历。阿如涵对我爸说出这个计划，准备接受老爷的盛大表扬。我爸没言语，看窗外的柳树。第二天和第三天，阿如涵向我爸热烈地重复这个计划。我爸沉默着，在屋里走走站站，想事儿。我知道我爸的返乡之旅在心里已经启程。 我老家在通辽市科左后旗朝鲁土镇胡四台村，我爸17岁当兵离开那里，之后的思念就从未停歇。他认为人的良知就在于爱故乡。春天到了，他在窗前注视良久，说：“我老家的柳树也是这么绿的。”原来他看柳树是回忆老家。人老之后得到许多特权，之一是说话不需要倾听对象和前后铺垫。下雪天，我爸盘腿坐床上，手拿报纸笑了，说：“兔子倒霉了，沙板筋儿也完蛋了。”我妈问：“兔子怎么了？”我爸兴高采烈地讲述他老家雪天抓兔子和沙板鸡的故事。我妈不满：“你看参考消息说兔子倒霉，我以为国际出事了呢。”我在房间艾灸，我爸从外边进来问：“这是什么味儿？跟我老家的艾蒿味一样，好像到了夏天。”我爸在屋里转来转去，我妈问：“干啥呢？”我爸说：“闻这个味儿呢。”说着坐沙发上晃着身子唱起歌来。我爸在家唱歌是太平常的事情，无人惊奇。他唱达古拉、诺恩吉雅、万丽花，歌名是蒙古姑娘的名字，是爱情歌曲。科尔沁人世世代代唱这些歌，不为搞对象，在唱故乡。 科左后旗离赤峰不远，坐火车要换大客不方便，自驾游就方便了，只有4小时车程。我对阿如涵的计划给予充分肯定，夸到他脸上乐出花，之后帮我妈准备回老家的礼物，红茶呀、酒等等，并给予阿如涵必要的经费保障。这是今年8月10日左右的事情。我本想从赤峰跟他们一起回胡四台，但有事去了南方。8月16日，我在深圳接到电话，邀我去通辽参加一个会。我的事刚好办完了，飞通辽，飞机在通辽机场降落后，我的内心地图跟我爸一样展开在胡四台的沙漠、晒蔫的杨树叶子和白岩石一样露出草地的羊群上。我心头也冒出蒙古歌的旋律：金珠尔玛、云梁、围湖随灵，这些由蒙古女人名字命名的歌曲把人带进一座亲情隧道，歌声委婉、摇曳、悲伤，像火堆背后的夜空挂满了祖先的脸庞，静默的蒙古面孔排列到远方。 通辽的会是蒙古文学改稿班，作者是来自内蒙古、新疆和青海等地的蒙古族作家。18日上午，我们去大清沟景区采风，进入科左后旗境内。我爸我妈这天早上从赤峰出发，我觉得他们到了，离这儿不远，我想直奔胡四台，但没散会，不好意思请假。中午吃饭，几位当地干部作陪，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50多岁浓眉大眼，他落座问我家哪儿的，我说就在科佐后旗。哪个镇？朝鲁镇。哪个村？胡子台东村。家里还有啥人呢？我说出堂兄和嫂子的名字。他侧身端详我，露出笑容说，你长得太像你哥了。我叫布仁吉日格勒，在朝鲁镇当过镇委书记，现在是其民族宗教局局长。你想回家看看不？我说想啊，刚才还想呢。他问啥时候去啊，我说吃完饭就去呗。他哈哈大笑说，一会儿坐我车走，我认识你哥，把你送到家门口。 上了车我感到幸运，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。如果我座位不挨着布仁吉日格勒，就没这么好事，他简直是上帝派来送我还乡的人。我几乎想问他上帝好吗，上帝最近在忙啥。车窗外白茫茫的沙袋和灰绿的治沙植物，如大地衣衫的条纹，和我老家的风景一样。要到家了，我爸这会儿应该坐在堂兄家里说话呢。我想象他正用手掌抹去长着老年斑的脸上的热泪，他流泪的时候拉直嘴角，使劲吞咽流进嗓子里的泪水。他回忆我曾祖母努恩吉亚，我爷爷彭申苏瓦，我大伯布和德利格尔的时候常如此。沙梁上洁白的晒得滚烫的沙子招呼他回到童年，羊粪、酸奶和玉米碴子粥混合的气味就是天堂的味道。我老家呀，没比的，太美了。这句话我爸说了几十年，至少我听他说了50多年。他说胡四台的道路有奶香，在老家我爸看见白马会想起他的战马拉日拉面窑，和他一起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式。他身在内蒙古骑兵20白马团，故乡的马从草地上抬起头，缓缓转过头，棕发遮挡的眼睛温和明亮。我爸会抱住马脖子，他最熟悉马的汗味。 公路边的房子在我看来一模一样，汽车嗖嗖开着，也不知往哪儿开呢。我堂兄是普通牧民，司机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我正想着，车拐进一个院子停下，我爸我妈和我姐他们正从阿如汗的白车上下来，被晒得黝黑的人们围着，有我哥我姐和一帮满地乱跑的孩崽子。当我出现在他们的视野里，全体人的话语和动作都冻结了，表情凝固，半转身和手里拿东西的人静止在刚才的动作里。我爸正往头上戴草编礼帽，穿红跨栏背心的堂兄昭克巴特尔大张着嘴，堂兄阿拉他举起双手摸着脸颊。我不知咋办，眼泪先于话语落在沙土地上。昭克巴特尔第一个醒悟，大喊原野，他紧紧抱住我，堂嫂和堂姐从两边抓住我的胳膊。我爸我妈复活表情顿时喜笑颜开说，哎呦，你从哪里来的，咋回事啊。我的到来如同精心炒作，我姐塔娜笑得前仰后合，她觉得太滑稽了。我突兀而来抱着昭克巴特尔哭，堂兄把眼泪抹进雪白的鬓发里。你俩像周星驰电影里的人，塔娜说。哥嫂越发对我刮目相看，嫂子灯笼假装捏捏我胳膊，看我是人还是神。 原来我外甥开车迷路晚到了，他们刚刚进院，冥冥中这一番安排让我们肃然起敬。我爸说这不是一般的巧合啊。说话进屋上炕喝茶吃奶豆腐，我忽然想起把布仁局长给忘了，同行的还有朝鲁土镇的书记和镇长，他们给堂兄带来了礼物，我把他们请上桌一起喝茶。牧区干部朴实没挑理。我爸回家了，他今年86岁，离乡将近70年，中间回来多次。他眼前是公路，右面砖的房屋和农用车，黑绿的玉米叶子在风中翻卷，远处有一溜树林的梢头。我说这和你小时候不一样了，我爸说一样。我不知道什么一样，我爸沉默了，他不再激烈地讲述往昔。 他老了，他手扶窗台长久地向外看，这是老年人瞭望世界的独有姿态。窗外有阳光下耀眼的沙漠和停在天边飞不动的云。70年前，他从这里投身军旅，这辈子历经劫难，九死一生，支撑他活下来的能量来自民族和故乡。30年前，我爸创立了一个民间非盈利机构，朝乌达义书社，集合同道收集整理12卷几百万字的蒙古文学典籍，译成汉文出版，是历史首创。他本人获得内蒙古文学艺术突出贡献奖金质奖章。对我爸而言，文化不是一个民族的花边，而是他的筋骨血肉，他们是土地和呐喊，是奔流的大河与马的目光。我爸觉得蒙古族所有的诗歌、赞颂词、音乐与史诗都在描绘他那个小小的胡斯台村，没得比，太美了，这个地方恒久如一，永远都一样。堂兄为我爸请来一位谈伴，是他岳父，也是我爸小时候的朋友猫如，他和我爸同岁。那几天他俩头朝里躺在炕上唠嗑，面颊枕自己手掌，唠到吃饭坐起来，然后又躺下唠。猫如耳聋，我奇怪他怎么能听到我爸的声音呢。傍晚我们看草原的落日，看朝克巴特尔赶着羊群回家，看天上星星亮如敷一层薄冰。中午高温的胡子台，入夜凉意深重。我们回屋，听到我爸和猫如在黑暗里谈话，声音像蝴蝶在夜里扇动翅膀寻找落脚的灌木。他们说马有多少种颜色和名称，说野浆果的滋味，说庙会。我爸说攻打长春时候士兵的尸体剁成了公事。猫如说苏联人在通辽把鼠疫患者装进麻袋里拉走。他们不开灯，小声说话，好像怕历史重演。过一会儿我爸唱起歌，估计他们说到一首歌，猫如跟着唱，但他音不准，抢拍。我不知道此刻世界上哪个地方还有两位86岁的老人躺在枕头轻声唱故乡的歌曲，唱小黄马、嘎达梅林，像他们小时候在河边唱过的一样。 我爸想出去走走，但走不动了，他在院子里散步，用手指肚摸摸桃形的豆角叶子，摸摸开裂的马鞍的鞍桥，进屋用胳膊支着窗台远眺。阿如涵诧异，无比健谈的老爷咋不说话了？他不懂，他老了就懂了，人的语言在心爱的事物面前会谦卑地收拢翅膀。我爸心里有一幅胡四台的画，他画了80多年还在画，添加他想象中的野花和飞鸟，加上一群长得奇里古怪他的重孙子辈的孩子们的面孔，还有马，他要一直画下去。 好了，鲍尔吉原野获得第7届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《流水式的走马》中的《胡四台的道路泥土芳香》，我们欣赏完了。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，作为一个蒙古族作家，民族特性给了无尽的创作源泉，无论是风光还是人心，是历史还是今天，总能给读者打开新的世界。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，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女作家陈若曦的散文《我儿子的妈妈》。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，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，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，文学主打新。 妈妈的固执使他看不出来培养弟弟爱美的观念是当务之急。我有各种证据可以表明，爱美不但不是罪恶，而是一项美德。比如妈妈要打击我的所谓虚荣心，故意买了一些廉价的杂牌衣服要我搭配着穿。我为了天天穿爱迪达，只好自己用手洗。放学回家时，先脱下衣服清洗，好晾起来，第二天一早就干净了。因此，我穿的衣服不但牌子响亮，永远干净，而且经久不破。 手洗衣服的损耗比机器洗来的小。我们班上的男孩子相信只有我会用手洗衣服。这个本事全是自己琢磨出来的，动机纯粹出于爱美。教育孩子的原则实在保守死板，他却认为比他的父母来的进步和开朗。基于这个自信，他一丝不苟地贯彻这套原则，有时达到与我们为敌的地步。他坚持人人都要吃蔬菜，尤其是小孩子。我很讨厌蔬菜，尤其不能忍受菠菜和莴苣叶。生莴苣已经够难吃了，嚼起来沙沙作响，像兔子一样。妈妈还喜欢拿油炒它，更加难以下咽。他认为，中国炒菜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烹调发明。而中国炒菜在他手下，就是用油翻炒两下，加上锅盖一闷后盛出来的东西。碧绿的莴苣叶这是一变而成为又黄又黑的软状物体，查遍字典也找不出另一个同义词。我能吃饭，能吃菜，但没法吃这种物体。弟弟不知是出于犯贱还是刻意讨好，不但什么青菜都吃，而且吃得飞快，这种软状物体他也吃得进去。弟弟吃得下去，你也可以吃下去。妈妈亲自守在一边，盯着我清掉盘子。我说些学校里的趣事，想引开他的注意力，好伺机倒掉这玩意儿。不幸得很，别看他经常抱怨失眠，成天睡眼惺忪，这时两眼却锐如乌鹰。我要求交换，改吃水果代替，反正营养相似。他说不行，这是原则，不能退让。若让你得寸进尺，你将来蔬菜都不吃，只吃水果了。何况你还有许多水果不吃呢。无奈，我只有把这软状物体当药吞，用自来水送下。吞完最后一口，我已经灌满一肚子的水。这东西跟着水发胀上升，最后就窜到喉头，呼之欲出。果然，我一推开盘子起身，便忍耐不住，一个箭步冲到水槽边，把它吐出来。不但莴苣吐光，连饭都赔上，还咳得两眼泪汪汪的。这时妈妈脸色阴沉，眉头打成川字形，那难受的表情相信与我也不相上下。如此吐过两三次以后，她威风大挫，终于免去我吃炒莴苣的苦刑。以后改成蔬菜叶，每逢吃莴苣的日子， 我吃五张莴苣叶子，不多不少，吃光为止。我们也有云开日出的好时光。这两年，爸爸到远方工作，每逢妈妈有事出远门，就请一些叔叔阿姨来和我们同住，照料我们的日常生活。他们专做我们爱吃的菜，而且随便吃多少，从不限制。每顿晚餐都煞有介事，主餐、副食、甜点应有尽有。餐桌上也铺排整齐，像宴客一般，既丰盛又热闹。有位易阿姨读的是教育，对做菜却很有一手。今日烧中菜，明日做西餐，天天变花样，吃得我们每顿打饱嗝。康农夫妇和我们住最辛苦，他们是虔诚的印度教徒，三餐吃素。我们兄弟俩偏视肉如命，到了不可一顿无此君的地步。康农阿姨每晚要做两顿晚饭，一荤一素，互不干扰，而且各自琳琅满目。她慎重得很，每天翻食谱，捏了鼻子给我们做烤肉烤鸡，自己却连咸蛋都不敢尝。这些叔叔阿姨以为我们妈妈不在家十分可怜，殊不知我们恰巧因祸得福，借机大快朵颐，简直乐不思蜀。许多有名堂的中外大菜都是在这种时候品尝到。他们把饮食看成是一种艺术，一种享受。妈妈却认为果腹为主，享受其次。虽然收集了许多食谱，但难得见他翻阅一回，家常饭菜几乎千篇一律。您想知道他返家后的第一顿菜单吗？我闭了眼也能背得出来。烤牛肉饼，两片面包，几张莴苣叶，牛奶和冰淇淋管饱。这样简单的伙食自然不必上桌，就在灶头边打发掉。于是叔叔阿姨们那种桌布餐巾、宴席般的风光日子，只有留在记忆里去追寻了。插可安慰的是，妈妈的伙食简陋，要洗的锅碗瓢盆也少，苦乐可以两相抵消。不可否认的是，妈妈每出一趟门回来，看我们兄弟俩都顺眼些。她偏爱女孩子，常自叹命苦，养了两个公鸡头来受罪。在她眼中，我俩不但顽劣难寻，且鲁莽无礼，普天之下的孩子似乎属我们最糟。这种错误的估计，只有在他周游列国之后方有修正的可能。我们虽然不会吹笛弹琴，功课方面也不如他一些朋友的孩子那么出类拔萃，但我们总是把分到盘子里的食物吃光，绝不讨价还价，除了炒莴苣。我们从不拉着他的裙角要求跟他出门，否则就鼻涕眼泪流得一脸。从六岁开始，兄弟俩都要洗碗，这两年还学会洗车和油漆。如果是女儿，这些事谁帮妈妈做呢？正因为我们是男孩，妈妈便有了安全感。在美国，到了我这个年纪的女孩子，她们给父母带来的操心和挂念真叫芳心未艾。父母怕他们在外面上当受骗，给男孩子欺负，整天忧心忡忡。妈妈连做梦都不必担心我们有被女孩子欺负的危险。她为各种事失眠，但绝对不必为我们两个男孩子损失睡眠。除了在课堂上，我对女孩子敬而远之，不去恭维，也不去招惹他们。我也怂恿弟弟不要和女孩子玩，这样